单的一晚，但愿灿烂。离去了我却心不挡，陪着我走，总有心里空间。这么的一晚，自由懒漫。爱去了我已经不还，宁愿看星，怎会孤单？酒杯是温暖，在我心找不到借缘。明日你若再返，未会因你改变。长夜多。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，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。 See you.